quiz 那个问题，我说那个问题其实是很棒的，可是在金刚经里面没办法回答。你要知道你说哎，为什么，可是那个在圆觉经里面啊，也有菩萨就问佛说，哦，那我们现在修行对不对，又修回变成觉了，那以后会不会又不觉呢？这个问题很好。他们那些古时候啊，不管是阿难啊，或那些菩萨问佛啊，须菩提舍利子，其实都是设计好的啦。他们很多都不是，他们都是很多是古佛啊，那种佛菩萨投胎假装笨蛋啊，假装，因为他假装是凡人嘛，他才有办法问凡人会问的问题啊。你如果两个都是那些大菩萨跟佛在对问的话，你觉得我们能听得懂哪一句？一句也听不懂，因为他的层次太高了。所以他比把他自己搂下来，搂到变成我们的层次，他在问佛问题，佛也要就人能听得懂的来回答，这样你就能了解。所以他说以后我们修回去会不会迷呢？修回去就不会迷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开始虽然是觉啊，但是那个是没有经过修行的一个觉，就是最清净最原始的状态，完全没有修炼过，所以那个状态是不够扎实跟稳定的，所以一下就起一个波澜，一下子就一念不绝了。可是当你是经过百般修炼，几千万劫累世累劫这样修回去，再修回那个大觉的时候，所有的迷惑你都已经解答了，所以你就再也不会迷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就是一开始为什么会迷，但经过修炼再回去是不会再迷了。楞严经后来也会讲，就是一开始虽然我们是清净的，是觉醒的，但是太因为没有经过修炼，一下子就迷掉了。他是这个意思吧？ 了解，谢谢。 可是你就所有能对所有金刚经里面所讲的，什么叫做不要着相？不要着相就是不要着那六粗相啊。什么叫不要着念？就是不要一开始那起心动念。但佛也说过，这个不怕不觉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就是你那一念无明起的时候，其实还好，你并没有造业，你也没有太大的问题，真的只是偏那个真中带妄，带了一点点妄，你慢慢慢慢平静下来，你又回归到原来的真如状态。但是人就是问题，就是你那一念起了之后，你没办法停在当下，这个是人没有修行的人的问题。比如说你一下子生气哦，你看到东西一下子想买 ，which is OK， 每个人都有那一念念起。可是我们人是什么问题？人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你不会就此停住，你会开始骂人，你会开始报复，你可能会从生气变成愤怒啊，变成仇恨啊，然后他没有办法停在当下那一念只是生气的状态，所以这就是后来可怕的地方。你喜欢这样东西。你看这东西心生欢喜，心生欢喜其实没问题啊，只不过只是有个分别心，还好啦，分别心其实并没有造业啊，那分别就停在那个地方。可是人不是，你一念欢喜之后，或一念不欢喜之后，讨厌之后，欢喜你会要去执着，你要去获得，而且你会想去相续获得，而且长长远远永久的拥有。不喜欢的时候你就要把人家推开，这个是可怕的地方。所以啊，那个我们金刚经最后讲完的时候，我会先帮你们上一次，如果你们还愿意上课的话，我会帮你们上心经，一定会帮你们把那个至少心经里面的五蕴啊跟十二因缘，五蕴就是讲我们这个身体啊，那个身体，我们的身体跟我们的脑啊，跟我们的心意识，以及我们累世累劫的那个业力怎么样结合在一起，产生现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一个人怎么投胎，怎么样，怎么会产生现在的行为跟思考模式？那另外一个是十二因缘，就是告诉你前世今生跟来世怎么样的就是勾结在一起啊，它是怎么样互相联合在一起？所以到最后你要知道说佛经有很多，但最后它的道理其实都是相通的。所以当你经文学的越多的时候，你会说我们金刚经讲一讲就会把楞严经的什么地方是这样讲的，圆觉经是这样讲，原来大家都通了。所以学第一部经文的时候会比较无聊一点，为什么呢？你也没其他的经文可以参考或者是学习，或者引经据典。那越往后面经文学的越多，你会发现原来所有的经文其实都是相融的 compatible 的，它的内容并不会有抵触，尤其是大圣的经典绝对不会有抵触。大圣跟小圣会有一些抵触，因为小圣是一开始讲小圣，他是讲给完全没有 任何 background 能听的人，人的人啊在听，所以他内容会讲的比较浅，然后用一些比较类似的这个analogy 来比喻。可是到大圣的时候，他讲的也很真实，所以跟小圣有的时候会有点出入，但是那不打紧，所有的大圣其实内容完全是通通不会有 conflict。那你就会说，哦，圆觉经、心经学到最后，你会发现全部能够混对不起，融会贯通。那个时候就很精彩啊，对吧？就是说这一辈子成佛，我看大概不太可能了哦。可是这一辈子往生是有可能的。哦，你不要设一个说我要考八榜首，那就考不到嘛，后来就很郁闷，就不考了。可是你跟你自己讲说，哎，我要考台大，或我要考台大医学院，我要考台大电机系，或我要考反正哪你要你的心目中的最高分的那个志愿，你要告你是不是你自己？哎，那有可能考上。那个我跟你讲，西方净土啊的概念呢是，西方净土的概念呢，是至少说，哎，我可能要考上一个，不是光考上大学。其实他是用说大学来讲好了。如果说那我告诉你，你自己啊，你考不上大学，或你没想要考大学，大家应该除了小留学生，可能 Chris， 其他人应该哦，你们大部分人都出国了。那有几个啦？那个阿 K 跟 Kate 是不是有在？K 也出国了，反正有在台湾考过，或者是你在台湾考大学的那个竞争是非常强的。我印象很深刻，当时比如说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十万人在考吧，那你考上大学只有一两万人啊，一万多人，其实是你只有10%的机会可以上大学，哦，而且你妈一大堆烂大学都你不想上的。那你想要考到前面的台清交，那你是在前面的几百个人呢，或一两千人呢，你要去想想看。那个就等于说十万人考，你必须考到前面的1000名1000人，你才有办法进那些学校。那可是如果你告诉你说我一定要考台大医学院，你可能考不上。可是你如果告诉你都不告诉你自己你想要上榜，你就肯定考不上。你好歹要告诉你自己我怎么样我一定要考上大学，那你就一定有机会。你不要告诉你自己说我一定要考台大医学院，你现在概念台大医学院可能是成佛的，那我一定要考上大学。那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往生之后，我一定要上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待业往生。他等于是阿弥陀佛开了一个后门，有一个补习班让你进来，就等于同等学历，你可以上大学，照样可以毕业，照样可以念研究所，照样可以念博士。你一定要有抓着这个机会，因为你下一世，说老实话，你刚刚还非常的那个乐观嘞，你还说哦，我再回来当人的时候，我还会被记得。我今天这一辈子的修行，你有没有可能当成猪狗牛羊啊？你有没有可能当蚂蚁蟑螂老鼠啊？你有没有可能当恶鬼道？你有没有可能下地狱？我跟你讲都有的，我也一样，我们所有的人都一样。我们的迷思就在每一次都以为你下次投胎会更好，这一辈子这个死了以后18年后又是条好汉。我跟你讲18年后你有可能不是一条好汉。每一个人当人的机会是非常小的，就像我上次跟你们讲，就好像你拿一个手指头去咬，你拿一个手指头到地上去沾了一片土，有多少土能够在你那一个手指头的上面的土去除以去 divide by 整个世界的土地的那个几率，就是你当人的几率。所以 Kate 你刚刚讲那句话其实是太乐观了。你这一世当人不知道是多少世修来的，你竟然投身当人，你赶紧抓了这个机会，你要让自己有机会就上去了，就往生了。往生之后一切好讲，第一个你不用被迫回落到轮回，那第二个你还有机会回来度有缘的人。你会说啊，我爸爸妈妈孩子谁谁谁先生同修谁谁，反正你任何有缘的人还没有机会，你都还有机会能够回来度他们。那第三个，你在上面非常专心一意的修行是很有机会成佛的。所以你刚刚的就是 relate 到你刚刚那个问题，我觉得西方就是净土宗啊，最后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是个很是一个我觉得我会推荐的方法吧。好， 老师可以插句问一个问题吗？ 是， 你刚刚说做人很难，就是做人的机会是非常少，可是现在世界上人口不是越来越多，那他们哪里？ 那我想请问你，那个人啊，去 divide by 动物、恶鬼加地狱的那个 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那个数字，你想想看它的ratio有多低，那个动物加恶鬼加，你要这样，还有啊，天人也会下来啊，天人也会下来啊，人上面还有天界啊，有没有可能天界的数字越来越少？ 嗯，那所以 大家都在往下堕， 所以修了之后也有机会会堕回到人，就是六道。 当然，只要在六道里面，在天道里面，他随时分分钟都会落下来的。他福报一享完，马上下来，而且很多都直接落到地狱道里面去的。那个以后我们讲那个《楞严经》后面全部都会讲天界每一层天里面在干些啥，谁进去啊，谁出来，他都讲得很清楚。什么样的人会堕地狱，都你都会非常清楚。然后什么样干了什么事情会到地狱哪一层做什么事情，然后出来之后呢，他会先当动物哦，对，先当恶鬼道。但是你知道恶鬼有一群恶鬼啊，那个恶鬼那个恶不是穷凶恶极的恶，那是饿死鬼的恶啊，就是很饿啊。那个恶鬼啊，一般来讲很多恶鬼完了之后当动物，但是有一群恶鬼他做鬼啊，做到已经成精了，他就变成魔。所以魔不是鬼，魔是另外一道魔。所以其实在我们讲六道啊，其实是非常粗略的在分啦，非常非常粗糙的在分，分成六份。你自己看《楞严经》里面讲，还有一个道是道家的仙道，仙道就不是在六道之内啊，其实那是第七道啊。只是我们平常六道轮回都没有在讲仙道，仙道它不是人，它活得比人久，它可能活几百年、几千年，但是它也没有成佛，它也不是天人，它最后还是会死亡。所以那个这是第七道，那还有魔，它也没有，它魔可能第八道，魔并不是恶鬼里面的，魔是就魔道啊。魔那种就是我们在坊间看到乱七八糟邪师啊，那种是被魔附身，他不是被鬼附身，鬼没有那个能耐，他是被魔附身了。那魔是修成精了，已经非常 evil 的。那他里面其实到时候都会讲得蛮清楚的。所以人数字变多，你有可能地狱跟恶鬼还有动物的数字变得更多啊。那个无尽的众生的数字不是我们能够今天想象，那人所增加的那一点点数字跟这个无尽那个无边无尽的众生的数字，那里面只是非常小小的一个 portion 啊，那个 ratio 很小。然后还有天界会掉下来，所有天界都在六道之内。为什么所以人说佛说你不要去当天人呢、啊、有些人修人天秤，人天秤我们上次在讲过了嘛，人天秤大家一定有印象，就是说你想要享福，所以你想说，哎呀，我想当皇后啊，我想当国王啊，啊，我想当天人啊，我要当天人，什么有人偷偷好向往啊，什么都帅天啊，什么天各种天。你要知道，天人都是在六道轮回里面，而且天人没办法修行啊，因为太开心了，你太开心了，根本就没有了修行的境。那你没有修行境之后，你就每天想你的福报，就每天在用你那个银行里的存款，还不上班，没有 deposit 进去，那不有一天用完就破产了吗？所以天人最后你不好好修，你修的机会不多，除非你有一些因缘啊，是到比如说那个像那个谁啊，是阿弥陀佛，应该不是阿弥陀佛，那个弥勒佛应该是在兜率天啦、啊、有一些时候是在那个凡圣共居土的地方啊，有的时候他会听到佛法，其实还是有啦，很少部分的天人还是在努力的修行，那个大部分的天人都在享乐，很多都是在享乐。那没有那个机缘让他去修。人为什么可以修行？因为苦乐参半，他呢让你快乐，更是很多时候你也很痛苦，所以你痛苦的时候你就会想，哎呀，我要改善现状啊、那改善现状，他有的时候我们生活也不错，就是像我们现在也很好，苦乐参半，有办法修行。你如果今天跑去地狱道，你也没办法修行，你每天被火烧，被那个被什么钉子在那边钉，痛苦都来不及，你连思考都没有机会，你怎么修也没办法修。所以在最享乐跟最苦痛的地方很难修行，没办法修。那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平台啦，是一个很好的 opportunity。 那所以他才鼓励大家要人生难得，人的身体很难得，要好好把握了，是这个意思。你要知道我们人一直在重复自己累积的，为什么？因为五蕴里面他会告诉你，色受想行识，那个行就是你累世累劫所有你的根性。你知道我们人啊，就到时候讲心经，就会跟你们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五蕴。人就是有五蕴， 命是什么 aggregation 色受想行识所造成的。色很容易啊，就是我们的色身，受是说啊，你会跟外面接触，想是意念，后面有两个比较重要的东西叫做行跟识。行是什么？是你累世累劫的根器。是呢，是我们的阿拉耶识，是你累世累劫干的每一件事儿，好事儿、坏事儿，所有的内容都记录在那个识里面。好啦，人死了以后呢，色受想全部死掉了啊、哦。那个人死，他跟着死，行跟识两个呢，他手牵手拉着去投胎了。好啦，他又投胎了，又同样的行，同样的识，你又 repeat 同样的 pattern。为什么？因为你前一世如果爱贪财，我告诉你，生生世世都是贪财的。你如果前世啊，很多是做慈善，很有悲心，他生生世世就是大的这个行善大布施者，很奇怪。我跟你讲，真是没办法。所以修行就是修掉你累世累劫的习气，这个、以后我们在那个五蕴里面讲五蕴的时候都会讲，然后把五蕴并在十二因缘里面，告诉你十二个 element， 那十二个 element 就是你从前世今生到来世，你怎么样走那个过程，你要从哪里修，把什么东西修掉。所以我跟你讲，我们修行是什么？就是 all about 把你累世累劫的那个劣根性、那个习性、那个不好的习性给修掉。那不好的习性啊、哦，你不修掉，你，我跟你讲，你下辈子碰到那个人，你还是跟他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你要是爱钱，你还是爱钱；他要是贪财，他要是有些人这个贪色，他好色，他还是好色。然后永远呢，就又毁在原来的那个罩门上面。然后你就看那个，因为你毁在原来罩门上面，你犯的那些业，那个业又放到你的阿拉耶识里面去了。然后你下辈子呢又来还。然后呢，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是每况愈下？因为你天天造业，业越来越多嘛。那个阿拉耶识里面那个里面的那个 data， 那个 bad data 越来越多，那个你那个 bad karma 越来越多。然后所以通常都你不修行都是每况愈下，因为业越来越多，然后你的苦果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糟。修行是唯一的路，能够让你突破，就开出一条血路，让你能够打破现在的这个 curse。 那我跟你讲，你要跟你说净空法师，我觉得他讲一个东西讲得很棒。他说什么？他说不与人啊，他说这个他说金刚经啊，修佛啊，或金刚经啊，他啊是叫你不要做坏人，不要做恶事，对吧？他说其实他不是光叫你不要做坏人，他是叫你连好人都别做了。为什么？他是鼓励你以后不要再做人了，他让你脱离这个六道轮回，不要再做人了。所以你结恶缘，与人结恶缘，你就恶报嘛。那你与人结善缘，你就善报。可是你善缘恶缘，你都得回来再继续偿还，或继续去享用啊。他说还是很糟糕，因为你回来继续享用的过程之中，你又造业，你最后通通还是回到最糟的那个点，通通落到最糟的点，只是时间早晚而已。所以他说与人啊，对所有的朋友，他说不要跟他说这个君子之交淡如水，你呢要跟人结法缘，法就是这个佛法的法，要跟人结法缘，你不要去结善缘，也不要结恶缘，这些都要回来偿还的。你要去，不是他还你就你还他，要不然就互相报仇，真的没办法。人所有众生之间就是这几种形式存在，一种报恩，一种报仇，哦，那真的没办法，就是这样子。那所以呢，善缘恶缘都别结，你要结法缘。法是什么？就是真的修行啊，讨论的呢都是一些跟修行有关，心灵对于真的帮助我们能成长，能够往上走，哦，那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有恶缘的嘛。万一我们观业力发作，讲一些不得体的话啊什么的，如果我们互相，我们这群人比如说啊，这几年以后有人观业力发作讲，就包括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互相是能够包容的，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同修，然后大家会愿意提醒他。我跟你讲，这个年头愿意讲真话的人不多了。比如说我们大部分看那个人觉得很糟糕，就而不讲话，没有人会愿意去得罪人，跟人家讲实话。这个是我们这个世界是很可悲的地方。所以我们这样有一群同修是很棒的，因为互相能够 monitor 对方，然后看到有事情能够讲出来。人家很棒的时候我们会说很好，人家不好的地方我们要提醒他，这个是同修，这个是结法缘，而不是小人之交甜如蜜。哎呀，天天去唱歌喝酒跳舞买衣服啊，还有那个好也讲好，不好也讲好啊，那个护短，只要是他的我就喜欢都爱。那我跟你讲，完蛋，你下辈子回来继续，因为有可能你对他的纵容，我们对儿女也一样啊。 对父母儿女儿女也一样，你要知道那条线要画在哪里。他的纵容有可能害了他，让他下半辈子哦，对父母可能是下辈子，对你的儿女他是他下半辈子他就得承受这苦果，所以你别害他，因为很多时候是好心做坏事哦，这个你们要 keep in mind， 这个很可怕的。大部分哦，那个很多那个父母啊，溺爱子女爱得不得了，结果搞了半天呢，父母是报仇的，把那子女的推向那个真的是深渊之中啊，这是不行啊。所以报仇报恩啊，你都不知道他在报哪一样，表面上报恩啊，事实上是报仇啊，啊也有可能表面上报仇啊，事实上是在成就对方啊，这都有啊。所以大家这很重要，修行还有一点啊是什么？不要相信。我那边有个小朋友，我学生的女儿来台北，那个女孩子在美国长大，很喜欢修行，跑到我们家，在我刚好回台北，她来学打坐，然后学那个。先想听经啊，想学佛法，想知道佛法是什么。我就跟他讲，我说啊，你回去很重要一件事情，不要相信你的眼睛看到的事情，也不要相信你的耳朵听到的声音，这些东西所传进来的讯息大部分都是不对的，它后面都有其他更深的原因啊。我们人很无知，就是看见让自己眼被自己眼睛障住了，看到什么又好啊坏啊，马上一念定生死，然后就开始react， 那不行的。你要有这个修养，修行是什么？你要有这个修养，是你要看到事情的表面之后，你要能够有能力，不要在第一时间发作。你不要大喜，也不要大悲，你不要开心，也不要愤怒。你要能够看到后面事情的真正的真相。哦，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当你要发怒的时候啊，你先别发怒，你要这个修养，先过五分钟再发怒，过明天再发怒也不迟。先搞清楚发生什么事情，但通常当你经过了那个明天以后，都没有人要发脾气了，因为那个东西都是一瞬间的。我跟我朋友讲，跟我自己也讲，跟我所有的学生也讲，你看到好东西想买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第一时间买，你起码回去三次，你过了几天，你竟然三次以后你都还想买，觉得那是需要的，可能找一些朋友大家都觉得还需要，那你再考虑买。当下买的然后都一堆垃圾回去，通都不穿，没有用，放那里，因为都是一下那个贪念起来的，好想拥有的那个 collection 的那个贪念，那个拥有的那个心起来了。所以这就是修行啊，能够让你有这个修养。那你说修行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一直在跟大家讲，我们就在这个梦境里面，修行就是要让你自己醒过来。那现在菩萨在外面摇我们摇不醒，他就进到我们这个梦境里面来，跟我们讲金刚经，跟我们讲楞严经，跟我们讲心经，跟我们讲阿弥陀经，跟我们讲好多不同的经文，就是在告诉你说，让你醒过来，让你醒过来，让你愿意相信他，你愿意醒过来，这中间到你真的醒过来还有一条很长的路啊。那这条路就是修行。那菩萨他先第一个，他先 convince 你，你得醒过来，你得醒过来啊，这是噩梦，这是梦啊，而且大部分的梦境噩梦啊。那第二个是说，你要醒过来你得做什么事情？你要六度啊，修六度，你修六度你就醒得过来，你要布施啊，他就在教你这些事情啊，不过就是让你醒过来。那你说为什么发愿度一切众生？就是在做这些事情啊，你发愿度一切众生，行六度，你才有机会醒过来。当你醒过来以后，你再去看那梦里面的所有的东西，不都是假的吗？那众生不就是假的吗？你自己在那里面不也假的吗？你每次做梦醒过来，你就发现哦是假的，你在那里面的你自己也是假的、啊。那你在那老虎追啊，被人追杀、啊，或者你发中乐透啊，什么东西全部都假的，在里面都是真的，一旦醒过来就假的。所以《金刚经》才跟你讲，你要发愿度一切众生。为什么做那件事情才有办法让你从梦境里面醒过来？但醒过来之后，你才知道说哦，食无众生得灭度，为什么？根本梦境里面啥都不是真的，包括我连我自己都不存在，那哪来众生存在？都没有，全是假的。你就明白《金刚经》为什么一句真谛一句俗谛，我们一直讲，就是说老是两句话是互相矛盾的，为什么？互相打对方巴掌，这样你就懂了。一句是在梦境里是俗谛，就是我们还没有大觉，我们还在六道轮回里面，他告诉我，那你得发心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另外一句呢，说你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刚刚乱七八糟我们讲的不是乱七八糟，我们刚所讲的所有的事情根本都是虚妄不存在的。为什么？当你梦境做了那些事情让你从梦境里醒过来， 醒过来以后你再去看，其实所有事情都不存在。它是这一个逻辑，金刚经你必须要把握到这个逻辑，从头到尾它就在讲这件事情。你发愿度一切众生，而实无众生得灭度，就是告诉你，你还没有觉醒之前，你得发心度众生，行六度。但是一旦你觉了以后，你就会发现原来所有东西都是假的，根本就没有什么众生，也没自己，也没佛法，那都是在梦境里面啊。你现在有金刚经，有楞严经念啊，你等到你的外太空的时候，哪来这些东西？没有啊。你到了天人都没有金刚经了，那个佛发一个，那个互相他们那个菩萨发一个光，或者你到菩萨他们互相发一个光，就已经就证悟了，哪需要什么金刚经？这个东西是人世间的一个产物啊。所以你要了解说，为什么说佛法也是虚妄的，因为只要是缘起性空，只要是无常的，只要是因缘生变的，都叫虚妄。唯一真正真实的是我们真如本性啊，就是我们一开始那清净的清净原始最清净明亮的那个真如本性啊，只是一下迷惑了。我们现在就是用很痛苦啊，很痛苦的，我们现在用修行的方法把它修回原始的状态。其实整个修行就是这么简单，它的逻辑就这么简单。你如果今天我们讲这段话你听明白了就很棒了，你前面这几个月的课完，你绝对没有白上，你的概念已经非常正确，已经有了金刚经最重要的那个精神，你也掌握了，好吗？好，告诉你啊，你根本就不应该跟，其实佛教他们是不喜欢顶礼的，大家都 confuse， 你知道那真的大家顶多对佛顶礼啦，就是他们，你看他所有的学生顶多都是对佛啊，因为他佛是他们的老师啊，你知道古时候也是会对老师顶礼嘛，他不要偶像化，你知道有偶像化是后来的人自己搞的，大部分的宗教啊，那个人为了要 control， 要为了控制群众，为了要控制他的信徒，就开始搞那种偶像神话，那什么，我跟你讲，跪拜这些东西啊，那个什么佛堂佛桌，其实佛并不鼓励的，只是说我们家里有佛桌也不错。为什么？因为他我们因为我们的心很不定啊，我们很不安定，很不清净，所以你有一个佛桌，有一个佛像，让你啊自己能够定在那里。佛才不要你去拜他了，他都已经成佛，都大觉了，佛都不存在，他干嘛要你觉？他根本你都他都告诉你，佛是虚妄的了，佛是缘起的。就像我十几岁那小朋友说，佛都是缘起性空，干嘛要成佛？我才跟他解释说，其实我们不是要成佛，我们是想要大觉，我们想回到那个真如状态。那在人世间啊，我们就给他取一个名字叫佛，啊，有个佛像在那边，不是你去拜佛，佛才不要你拜了，是你自己看到佛像，希望能够帮助你心生清净，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金刚经不是已经学了吗？庄严佛土，怎么庄严佛土？不是要你把在大家有没有印象，在第十品的时候，庄严菩萨庄严佛土，不是要你把那个佛像佛堂，哇，那个宫殿寺庙弄得金碧辉煌，没错啦，现在大部分还是那样子。为什么？你是要接引信徒，让人家觉得说，哦，信这个教会有好报，信这个教哦是很庄严的，很棒的，他们会愿意心生清净。那是在给一般凡夫俗子看的。那真正庄严佛土是什么？就是清净心啊。那第十品不就讲了吗？你的清净心，你的真如本性才是真正能够庄严佛土。那个菩萨都是这个样子，那个外面的所有的一些形象全部都是给人看的，菩萨才不要，佛跟菩萨不要这些东西的。他如果还要，那我跟你讲，他就着了我人众生受者相，他根本就不是佛菩萨，那他就变凡人了。所以为什么说你想要入流，你就不能有入流的心，记不记得第九品？你想要入流，你就不能有入流的心，你举凡还有入流的心，你就入不了流。它就这么好玩，无所得谓之为大德啊，你有所得你就只能得到你那么一丁点，无所得谓之为大德。那你如果你还要安住在某一个点上面，我们说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安住在无住之上，那他告诉你，你如果还想安住在某一个点上面的时候，你就只有那么一个点，你就还定在那里。当你不需要住在任何点上的时候，净虚空遍法界都是你的。你要慢慢去体会金刚经的意思，无所得才谓之为大德啊，那才是真德啊。那什么叫做般若智慧？记不记得我们也讲过了，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它只是释名般若波罗蜜。真正的般若，真正大智慧，就是你没有了般若的相，那才是真正般若。 当你还能着波惹的相，还说哎呀金刚经啊这个什么经啊这个啊心经啊就是波惹大智慧，我跟你讲它只是一本书，你没有了波惹的心啊才是真波惹，你要慢慢慢慢去修这个，这个是禅宗里面它真的很深的境啊。所以你说楞严经老师像乡野奇谈一大堆的讯息给你啊，讲得很可以很精彩啊，他讲好多东西，但是我跟你讲我后来还是觉得那个难的啊，真正难进那个状态的是金刚经。金刚经你要能够进入他那个境界是不容易的。怎么样叫做不可不入流而入流，无所得而得。那为什么说佛在是讲经说法无法可说，其实你真正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讲金刚楞严经里面有个东西讲得很棒，如果啊我们现在包括我自己啊还有你们啊，我啊现在是用我这个意识心在讲法，你们呢是用你们的意识心在听法，所以我啊跟你啊我讲的只能把法相讲出来相啊，你们呢也只能听到法相。我啊如果有一天我是用我的真如心在讲法，我可以把法性给讲出来，你们如果真是用你们把放下你们的意识心去用你们的真如心去听法，你得到的是法性，你慢慢慢慢会听懂我在讲什么。当我在还在用真如心还是执着分别的时候，你都只能得到法相，那个佛法你都只能感觉到那个皮毛，只是得到了它有一点佛的那个相而已，佛法的相。你要真正把你的分别执着心放下来，用你的真如心，用你的真心本性去听佛法的时候，你得到这个法性，那时候大觉了。这个是金刚经啊，比较深的境界，那个是要慢慢悟出来了。我们会讲很多的道理，然后就在讲，再带着你参一点点，参一点点。为什么？因为你没办法一直参啊，你的那个底子不够厚。那底子不够厚，不是说你佛学底子够不够厚，不是的，根本不需要学一大堆专有名词，不用的。你看我跟你们都是讲最基本你必须学的专有名词，因为我自己就是个偷懒的人，不需要的我也不想去学，我学的是需要的，所以我把我教给你们的是最需要的。因为如果连这最基本的你都不知道的话，就学不下去了。那 again 你与其去学那些名词，你不如去学它的概念，因为名词也是假名假象，也是人造出来的。你真正要学的是概念，概念要清楚，什么是修行，什么是佛法，什么是学佛，概念要清楚。那你刚刚讲那个禅寺啊，我跟你讲只要举凡争议多的啊，它绝对有原因，它绝对有原因，你就不要去，你就听录音带就算，这是我建议你的啦。不然有时候道场啊，那气很糟，去反而不好，会让自己的心很不平静啊，这是我的想法啦。好，还有没有问题？哇，已经12点，你们已经9点了，还这么课没讲，还问问题，还在回答问题啊？你有没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时间到了就随时走，没关系啊，就有人录音就好。那个只要有人在就好，不要到最后只有我一个人在讲。那个六度啊，我们要先讲一个东西啊，就是说六度呢是在空性的架构上面，我才叫做行六度，我们呢、啊、叫做六善行。我们希望以后有机会能行六度，但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叫做善行，还不能叫做六度。六度是什么概念呢、啊？六度大家都知道，六度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坐跟那个叫般若。这六个呢，那大家得背下来，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这六个你要是背不下来的话，那不行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很老啊，这六个名字要背下来。那个六度是什么概念呢、啊、它是般若啊，般若你就想 XY 轴啊，般若是一条横线啊，就是那个 X 轴啊、哦、是一条横线。那前面五个呢是 Y 轴架在 X 上面。所以般若啦是那个 platform, 是下面的那个 base, 那个 foundation, 上面呢有五条竖着的线。哦对对，一条横线上面有五条竖着的线。那个横线是基础，般若是六度之母，母是母亲的母。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不可智慧的时候，没有空性的智慧的时候，你都在管假，你都叫做善行，你根本没有在行六度。那前面那五个叫什么呢？叫做行门。行门啊，你可想而知，它那个名字就是说你这个就是 practice, 你要在般若的基础上面 practice 前面那五件事情。 这个是菩萨在做的，这个什么样菩萨在做，他已经证得空性，他已经那个出离六道轮回证得空性，那么他因为啊他的悲心啊，他因为他的悲心让他不会去住在涅槃那边，他要回来救你，他要回到他要到你的梦境里面把你叫醒，所以啊他就在梦境里面，他又回到梦境，这个叫做醒。我们还没有醒过来的人呢叫做六善行，但是我们要 practice 啊，然后你要把这六度跟你的生活紧密的连在一起啊。我们这个布施讲过很多次了啊，然后大家我看上次都纷纷写出啊你有做什么布施啊，比较多的是财布施、内财布施、外财布施，捐钱也好，做义工也好，这些是很棒的。那有些人可能再更进一步，当朋友有问题的时候啊愿意做等一下。旁边认得的人过来或不认得的人过来，心里有障碍身体有障碍的时候，你愿意给他们做无畏布施。当然现在大家还没有能力做法布施，为什么？因为不够努力，不够精进，那个学的不够多，那个自己能听懂都还就都已经算不错的了啊，更何况还想讲给别人听。所以那现在布施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有在做。好，那布施我们讲很多了，先不管它，我们来讲讲那个持戒。持戒啊，有很多不同的戒嘛。我们今天不是和尚尼姑，所以很多戒不用持。那么，有几样东西比较重要的，就是那十个戒。十个戒是什么呢？第一个，不能杀生，不要再重复一次。这以前我们讲过，杀生，不要窃盗，不要邪淫。啊，窃盗。那个杀生不是光杀人啊，这个讨论很多了啊，那个蚊子蟑螂大家自己看着办。那窃盗也一样啊，人家还你钱多还了五块钱，老板找你钱多还多找了五块钱，你要退回给人家，如果你发现要退回给人家。司机用人帮你来做事情的，那美国可能司机用人少点，因为亚洲大家都有司机用人，司机用人然后或者请你帮你割草的 Amigo帮你做事情，外面的任何给你 service 的人，他们的钱绝对不能够少给，绝对不能苛刻别人。那这些东西啊，还有包括不能够盗用公款，不能够反正这一些不义之财都是盗窃，不是说你要去抢劫才是盗窃，不是说你要去偷别人东西才叫盗窃，只要是不义之财，通通都是盗窃，你们要小心啊，这个很重要。那再来就是说邪淫，我们不是和尚尼姑，这个比较你说那什么叫做邪淫，还是有啊，你不要去结婚的人不要去搞小三，不要去搞小王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楞严经里面的血都通通下地狱，你要学到楞严经一下，哇塞，那个我一听完我跟我们那楞严经的课的同学大家看完想说血下辈子每天都在地狱里面碰面了，大家小心啊，那个讲完之后就会知道哪些事情不能做，不要找小三也不要找小王。那你说我没结婚，那你也别去当别人的小三，去当别人的小王，这些东西都有业力都有业果，你再回过，你先不要讲去那个地狱，你知道再回过头来啊、哦，那个什么三角关系什么其实都是很 annoying 啊，你回来要再经过那个时候，分分钟那时候你被人劈腿很痛苦啊，所以要不要再让这个事情生生世世循环下去。这三个，盗窃、邪淫、杀生。那嘴巴是什么呢？嘴巴是我们最容易犯的啦，要提醒自己不要两舌恶口，绮语妄语。两舌就挑拨离间，恶口是什么？说人坏话。绮语妄语呢，妄语是说谎话，绮语呢是说哇天花乱坠的想要讨好别人说那个话，这四种都害死人啊，绮语也害死人啊，人家明明你不好你要就跑跟人家讲他好，然后害他以为是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白对方是在拍他马屁或者讲好话让他高兴，有些人以为是真的他就继续去做，这害死人啊。然后在后面讲人坏话其实分分钟也是害人，这些东西很多时候他造的果报就对人的伤害是远比我们以为要多更多的，这个是你们大家要留意，我包括我自己也是，那讲话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要拿捏分寸，这个很重要。然后嘴巴就像一个利剑随时伤人啊，这个要非常小心啊。 那再来呢，就是心里面的贪嗔痴啊，这个就是要慢慢来，这个真的就是平常我们修行禅坐，然后各方面来帮助我们，这个讲持戒。但持戒啊，还有一点呢、啊，我们持戒，你要从日常生活开始啊，你给你自己的戒律是什么？像我要减肥，我如果告诉我自己我要运动，我就每天要去运动，不管怎么样，除非生病了，不要给自己找100个借口，今天又不能去运动了。你给你自己定下的目标，你想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有新年新希望，你就要去做到。持戒是对，是训练我们人的心性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哦，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十善啊，十恶那个持戒以外，真的就是从日常生活之中，你告诉你自己，我以后不要再迟到。我有碰到那种迟到，每天迟到，到哪里都要迟到的人。我后来都跟这种人，我拒绝做朋友，完全不往来，因为他完全不尊重别人。他就是不能持戒，他就是不能够告诉自己，我跟人约了之后要准时，准时也是一个戒律啊。你就去想想，我早睡早起也是一个戒律啊，这个是我做的非常不好的一点哦。那个，我到现在都没有发誓我要早睡早起，我觉得我自己做不到。那运动，比如说少吃什么东西啊，每天要做什么事情，我如果每个月我都要去做一次义工，那我也是持戒啊，这也是我自己告诉我的戒律啊。然后还有告诉自己什么，我不要发脾气，这是一种戒律啊。我在比如说我在骂人之前，我要深呼吸三次，这也是你自己给自己定的一个戒律啊。这些东西都是很棒的啊，那你定了之后你要能做到，这是对我们心性啊非常好的一个训练。发愿很容易啊，那个所以须菩提他发愿很容易啊，发菩提心很容易发啊，但是你发了心之后怎么安住你的心啊，让你每一天都在发心的这个状态里面过日子啊，实际的确是这样子啊。那我们等会都下次有人愿意分享都可以分享一下，你给你自己的戒律是什么。我们这次回去想一想，下堂上课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分享一下，我也想一想我自己给我自己的戒律是什么。那这些东西啊，像我姐姐她做什么，她跟我讲说她每一天她说啊，那时候她给她自己啊，她说她每一天出门啊，不管那个她有三个人，她说不管啊这个人家做错事或她做错事，反正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前面有三个人，她每天有三个人她要跟人家讲，她说不好意思对不起。她在美国，她说这是她给她自己的戒律哦，就是有比如说那个对方如果开快车不小心差点撞到他，然后或者有些那个什么 stop sign 没有 stop 跑出来差点撞到啊，或者在这个 shopping center 里面那个开很快，那以前他能出来臭骂人家一顿对不对，叫人家去死，现在他会说不好意思你先走没关系。他说不管对方做错或什么，他就是这是他不管对方怎么样，这是他给他自己的训练，他训练他的心性。那你们回去可以想想看，你愿意为你自己设下一个什么样的戒律，然后你愿意每天去遵守，那这个戒律绝对不是很容易的啦，是真的你愿意去做到的。我们下一次可以讨论持戒。忍辱呢，忍辱我们讲过了，那你忍辱是什么，不要发脾气是第一点，但是忍辱其实是在这个忍辱啊，其实它翻的还不够好，它应该翻安忍，是在好的境界跟坏的境界你都能够安住在当下，人家骂你人家诋毁你，你能够真的心啊能够如不动啊，这个是没有那么容易，但是要慢慢来。那你至少从你在骂人之前，你在跟人吵架之前，你能够先深呼吸三口气，然后过两分钟再骂，那个伤害力已经减少很多了。那你要知道你做了很多很多的好的事，你一旦骂人你就是火烧功德林，所有的好事一笔勾销全没了。所以骂人之前要三思，生气之前吵架之前要三思。那另外一个，你在好的境界的时候，你发达了，你有钱了，你出名了啊，你得意了，你有没有办法仍然安住在当下，不要得大头症？我跟你讲这个才是更难，这个东西是非常难的。人在困苦之中啊，不失其志还比较容易，那在富贵之中你能够还能够安住你的心，你不得大头症，你还是能够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是非常了不起。 所以你也可以去想一想，在我们下次其实可以做分享啊，你在持戒，你给你自己定什么样的规矩，那忍辱你做到了什么，在安忍之中，我们这些东西一定要分享，这就是修行，在安忍之中你做了什么，你是在富贵之中你能够不移其志呢，还是贫贱之中你不移其志，那个叫做富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你在富贵之中你有没有开始享乐，你有没有得大头症，你有没有开始讲话很嚣张，自己回去 review 一下，如果有的话，你愿意把这个经验拿出来跟人分享是很棒的，因为人家可以以此为借鉴。然后再来是持戒啊，之后你要能够持戒忍辱，然后是精进，精进啊，你如果不读佛经，你也要让自己够因为精啊，其实两种对我来讲，我真的就是在看不同的佛书啊，看经文啊，很努力的去把这些东西弄懂。然后我给我自己的目标就是我能够每一堂课都讲的能够精彩，为什么？因为这样子才能够吸引人家愿意来听，所以能够有更多的人能够进到佛门，能够听到这个善知识。那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变成菩萨的一个很好的 business development 的人，能够做一个很好的 sales，而且能够做一个很好的 customer service， 我要能够做一个很好的 tech support， 这是我给我自己的期望。那如果你愿意在佛法里面更精进，每天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去念书，那是很棒的。但是你说哎呀我没有兴趣，那你也可以念一些其他的东西，总之你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更精进的人，你要能够努力的过生活。那如果你能够说哎，我是一个母亲，我要做一个更好的母亲，那也很棒。那你说我是一个什么，我是一个某个公司的职员，我希望我在我的领域能够做得更棒，也很好。但是你要去想一想你如何精进，那你在哪一个方面你如何做精进，如果下次上课你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也很棒。这个就是我们，你知道我们这个班级就有点像个互助会，互助小组，能够大家把自己的经验，好的经验、坏的经验或一些想法拿出来做分享，这是很棒的。那再来啊，禅坐、禅修，这是到后来比较后来。那你们也是可以每天做五分钟啊，或偶尔做五分钟。那这个东西以后我们禅修的东西还会慢慢再多讲一点，多讲一点。最后，当你其实都做到的时候，你般若智慧会有。那但是事实上，菩萨在行六度的时候，是把般若智慧当做他那个六度之母，没有般若，没有六度，那前面是叫做行门。那我们今天先把六度的概念稍微介绍一下，十四品它就是在讲六度，就是在讲六度，而且呢，在前面的这个经文啊，都是在讲布施。十六品啊，他把忍辱波罗蜜拿出来讲，忍辱波罗蜜他在讲佛陀那时候当仙人修行的时候那个故事，我们下次讲。那最主要他把忍辱讲出来，为什么忍辱啊，忍啊，心上一把刀啊，心上一把刀，那个心上一把刀会刺人，刺得你这心流血滴血，所以忍辱啊你不能用忍的，你必须是安忍，你必须安忍，就是说你真正已经悟空了，你对于这些东西你不再能够伤害你，这才真正忍辱的境界了，这才是安忍的境界。那你如果都要靠忍，他说那个净空法师说你到最后爆发，然后出来伤害，因为你嗔恨心，你的行为，你的心的那种 curse， 其实更伤害众生。佛为什么，佛菩萨啊，菩萨为什么修六度忍辱，他呀是怕他自己有嗔恨心，因为他怕众生伤害他，他有嗔恨心会反过来伤害众生，他是为了众生着想，他要让自己绝对不能够起心动念，不能发怒啊。那我们众生是为了自己修啊，菩萨为了众生修啊，所以众生为果，菩萨为因啊，所以不太一样。那以后这些东西我们都还会慢慢细讲。那个，那还有没有问题？今天上课上到这里，有没有刚六度？有没有什么人或下次想要听什么课？有没有人想要最后一轮啊？那五分钟时间。